这个人一直到满清末年时，他的家业300年不衰。 由此可知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才是人生第一大事。 即人相爱敬，常作恐惧想。 俗语讲受宠若惊，别人爱护我哋系好，但系我哋要自己谂下，我哋有咩地方值得人哋去爱护咧？值得人哋敬仰咧？唯恐自己嘅德能不够，咁样嘅想法系好好嘅，咁先至能够时时回头，尽德修业，不负众望。 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学问颇优，常作浅陋想。 呢啲都足以解除共高我慢，慢系好大嘅烦恼。嗱，贪嗔痴慢，傲慢与贪嗔痴有连带关系嘅。佢由呢度着眼落手，确实系断烦恼嘅好方法。 而断尽烦恼，圣德只能够显露，咁就系真正修德有功。 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。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闲己之邪。 呢度以下嘅文字系呢一章嘅总结，非常之重要嘅。立命嘅关键就喺呢度啦。嗱，我哋心里边思考乜嘢，谂乜嘢，呢啲咧系尽德修善嘅典范。中国过去嘅教育教嘅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。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，教你时时谂远要如何荣宗耀祖，扬是显扬祖宗之德，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道德学问事业能够为社会大众所尊重，是祖先之光明。今日社会努力精进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？是名利，大家搏命地去做，为什么呢？钱财喺度鼓励，喺度推动。如果冇钱财，边个肯去做啊？大家都唔想去做啦。以前人努力勤奋工作，佢嘅动力系孝道，佢谂到祖宗，谂到父母。 我一定要努力修善积德，令我嘅父母有面子，我嘅祖宗好光明。 呢个动力比起名利高尚得多。这个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道统，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 所以对于祖宗的祭祀、祠堂的建立都非常重视，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。 人能够孝顺，能够不忘本，自然就能够心正行正，不会做坏事啦。 近思盖父母之谦， 谦是过失，个仔孝顺，个仔对社会有贡献，父母就算有一啲小嘅过失，社会人士都会将佢忘记嘅。 父母有一个咁好嘅仔，大众都赞叹佢嘅父母，咁就系孝子啦。 上司报国之恩，国家对人民有君亲师嘅使命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，国民应为国家尽忠。下司造家之福。家是家庭，不是现在的小家庭。以前的家是家族，内外眷属是一个大的家族。为人子弟的要时时想下怎样去为整个家族造福，而不是一个小家庭之福。 所以说一人有福，一个家族皆能享受。 外思济人之急，由社会上来着想，要尽心尽力为社会服务，为社会大众造福。 在今日的社会，当务之急无过于伦理道德教育的复兴与发扬光大。 内思闲自之邪，闲就是防止，防止自己的过失，邪就是邪知邪见。我们今日讲的妄想要知道防止，绝对不可以有非分之想，起心动念都要知道本分，人人都能够知道本分，能够守住本分，就是社会祥和，天下太平了。孟子所谓 君子无本，

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。和之将至，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 所以吉凶祸福都有预兆的，福将要来的时候，看他的善心善行，他能够将自己的利益分给别人去共享，这个是善行，于是就知道他福报快要来了。若然只是顾自己自私自利，夺取别人的利益，自己的利益与福报不肯同别人分享，他的福报迟早都会享尽的。 享尽了就没了，灾祸亦会跟住嚟，所以只要见到佢想嘅不善，做嘅不善，就知道佢嘅灾祸就快要嚟啦。 小则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大则咧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甚至于整个世界，都可以由呢个原理嚟观察嘅。只要好冷静、好细心，冇话睇唔清楚嘅。所以吉凶祸福、世界嘅安定动乱、国家的兴衰都可以预知的。 改过的基础，三心圆法。修此心，知此能生大勇。 今欲获福而远祸，未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 前面了凡先生举出吉凶祸福都有预兆， 所以无论个人、家庭、国家，乃至于全世界，都是有预兆的。这些预兆唯有心地好清净的人才看得清楚。 而有定功的人，不单止是佛门，就算是道家、儒家、读书人，心比较清净的亦都能够看得出来。定功越深呢，就睇得越远。 所以佛经里面时常对我哋讲，阿罗汉能知过去五百世、未来五百世。 其实呢个系我哋每一个众生嘅本能，本有嘅能力嚟嘅，应当系有嘅。但而家能力丧失咗啦，因为咩？就因为心乱啦，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烦恼搞到混浊晒，使到呢个能力失去。佛法就是教我们要将心地上的障碍污秽除去，恢复我们的本能。前面讲的明白了，要由哪里落手呢？这里开始要跟我们讲真正用功下手的方法。我们每个人都想求福、求智慧，都希望远离灾难，想得到幸福。 要知道福是从行善得来的，行善是因，得福报是果，但是业障如果没有消除，福亦都不容易得到，所以先要将业障去除。 求有理论有方法的，世间一般人都在事相上去求，都在常数里面去求，那么怎有可能求得到？现在虽然知道有变数，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，但是毕竟变数并没有立即现前，那又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？先要修清净心。什么是善呢？心地清净是第一善。 而心地不清净，纵然修善，善里面有掺杂，不够纯，所获得的福报就很有限。 即是说消业障亦消得唔够彻底，消得唔够多。 由此可知，心地纯善纯正系非常重要嘅。 咁如何使到自己心地恢复到清净？咁就要改过啦，将自己嘅心地真正做翻洗刷嘅功夫。所以呢度教导我哋，未论行善，

所以五十一分尘情都放下，丝毫尘情都不染，咁就叫做成佛。 若然仲有一分未放下，就是等觉菩萨，这个尘情就是业障。净宗讲大业往生，所谓大业往生，就只是放下些少，未放得干净利落，还带着一部分去。过去有人认为净土法门呢不是大业往生，是消业往生，震撼了全世界的念佛人。这种讲法是错误的，和经义完全不相应。虽然在净土诸经里面找不到大业往生这四个字，但是意思非常之具足。读无量寿经得知，如果不大业，业消了至往生，既然业都消了，又何必要往生呢？等觉菩萨还带着一品生相无名，就是尘情还未断干净，还带一分业。 所以菩萨叫觉有情。 有情是什么呢？还有尘情。如果完全没有尘情，就成佛了。严格来讲，心地纯净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佛了。 除了佛之外，绝对没有心地纯净的。 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名，菩萨有尘情，但是就没有前面所讲的那两个字淡然。 所以他叫觉有情，菩萨是觉悟的有情。 我们凡夫就是淡然很重，是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大业往生是祖师根据经义讲出来的，同经义绝对没有违背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的。 尤其净土法门一品或无断亦都能够往生。 在过去，在现代，我们看到很多念佛往生的人，这个是真实的见证，这个是证明。 所以有一些偏差的言论，我们要有能力辨别，不要受它的影响。 要依法不依人，这个言论呢是人讲的，我们要依照经典来修学。 施行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傲然无愧，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。 不义就是不应该做的，不合理，不合法，不合人情，不合道德，不合风俗习惯，都叫做不义。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以为别人知道，实际讲呢是有部分人知道啫。那是哪些人呢？ 迷惑颠倒的人，心思蒙蔽的人。 聪明正直，心地清凉自在的人是知道的，这样的人绝对是瞒不到他们。何况还有天地鬼神。 鬼神有五通，鬼神五通是报得的，不是修得的。 鬼神都知道了，诸佛菩萨就更加不用说了。我们六道凡夫起心动念，他们含不能都知道的。 所以我们念了经论与圣言典籍之后，真的会毛骨悚然，没有丝毫能够隐藏得住。 想一下呢，都是不要隐瞒忏悔好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知道了嘛，隐瞒不到的嘛。我们若果隐瞒，他们都知道，那倒不如自己讲出来好一点，这样我们的心都安乐一点。傲然无愧，这个傲呢就是傲慢，无惭愧之心。无愧就是我们俗语讲的麻木不仁，没有一些羞耻心，没有一些惭愧心。再讲句不好听呢，就是所谓的丧失天良。那事事做坏事还会受到良心责备，这个人还是个好人。虽然他外面瞒人，自己心里面时时都感到不安的，这种人呢还有得救。做了坏事麻木不仁，这种人真是没得救了。 如果还有羞愧之心，那就有得救了，可以回头了。 傲然无愧之人 将日论于禽兽。佢而家虽然系有人身嘅样子，但系佢所做嘅恶业，将来必定堕三恶道，系佢自己唔知道嘅啫。诸佛菩萨、天地鬼神都知道嘅。喺佢衰运嘅时候，妖魔鬼怪咧就会嚟欺负佢咯。 妖魔鬼怪欺负人，要睇下系点样嘅人。 将来生人天道以上嘅，佢哋唔敢欺负嘅。对于善人咧，唔单止唔敢欺负，佢哋仲会恭敬添嘅。对于做恶嘅人，则时时讽刺佢、讥笑佢、欺负佢。 因为恶人虽然现在系人身，将来必定会堕恶道。 呢啲道理、呢啲事实，只有真正学佛嘅人明了。明了之后，起心动念，一切行为自然就谨慎。我哋呢一生咧，唔单止决定唔会堕恶道，亦决定唔会再搞轮回。如果我哋唔想再搞轮回，就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求生净土啦。 所以对于取净土，一定要下好大的决心。 净土如何取得？心净则土净，信愿持名，修清净心。 亦即是说，担染尘情要远远地将它舍离。 当然不可能完全舍弃啦，完全舍弃就成佛的。我们舍弃得越多越好，不需要牵挂的就尽量不要牵挂，将牵挂的念头转变成念阿弥陀佛，将自己身家的利益，身是本人，家是我的家庭。 亦即是起心动念都是念自家利益的念头， 将这个念头转变为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样呢我们的心就清净了。那佛菩萨和众生的差别，就是佛菩萨起心动念是想一切众生，没有想到自己， 而众生起心动念都会先想到自己，不会想到众生。 如果念念都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，我执不刻意去断，自然就渐渐没了。我执如果没了，就在念佛功夫上就得事一心不乱，往生品位就高了，可生方便有余土，绝对能够往生。我们要由这个地方下功夫，要认真地去做。 所以眼光要远大，不要只是看这一生，不要只是看眼前。 我们眼前甚至于这一生是非常之虚幻无常的。佛经上讲得没错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 要知道诸法无常，不值得我们去牵挂。在我们身边的家亲眷属，我们要教他们正法，要劝他们如理如法的修行。